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气温33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3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在北京城，有一种古老的音乐叫京音乐，它传承着唐宋遗韵，穿越历史，独自盛开。它被称为音乐的活化石，京音乐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座古老的寺庙中悠然奏响。这座寺庙就是位于鹿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京音乐因何而得名？它来源于哪里？京音乐和智化寺有着什么样的前程过往？古老的乐曲为何穿越几百年的光阴仍然可以完好保存？为什么说京音乐听的是繁衍而不是热闹？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北京文博交流馆编写的京音乐研究与欣赏，带您一起走进古老的京音乐。北京时间11点03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北京智化寺管理处编写的《智化寺京音乐研究与欣赏》。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文博交流馆北京智化寺管理处业务部的主任王亚蕊女士，欢迎亚蕊。 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京音乐啊，很多朋友了解，不少朋友不了解。京音乐，以京字命名的东西啊，很多朋友想，哎呀，这个东西可能很有来头。我有一天和我的朋友说京音乐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只知道京白梨，就很有北京地域特色的啊。我们把它冠在了一种音乐的前面。那什么叫京音乐啊？京音乐和智化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咱先听一段，什么是京音乐？这种音乐你听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你乍一听不好听，就像北京的豆汁儿，你第一次喝也不好喝，当然你喝了几次也许没有爱上它啊，但它的魅力在于古老。在500多年前，这个京音乐就飘荡在北京城上空，甚至更早，唐宋遗韵，它带着穿越时光的那种魅力啊。这种音乐完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发现一种文物，可能说，哎，这建筑好几百年前的了啊，这个文物是唐朝的，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音乐，它是活化石，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像建筑会褪色啊， 文物会可能是斑驳了，但它完好的保存，500多年前人们听到的样子和你今天听到的这个声音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来听听来自智化寺的古老的经音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再为您解读它的前世今生。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古老的经音乐，您听着可能觉得哎，有点佛教音乐宫廷音乐的那个意思啊，它非常非常的古老啊，它和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刚才说它穿越几百年独自盛开，说它和智化寺有着前尘过往，那咱就讲讲这个经音乐，它和宫廷有什么关系？500多年前是明朝的宫廷了啊。 对，智化寺呢是建于明正统九年，也就是公元1444年。它的主人叫王震。然后这个经音乐呢，就是在这个智化寺里面一代一代由智化寺的寺僧传承下来的一种笙管乐。 笙管乐。 对。它的合奏乐器有管子、笙、笛子、云锣鼓等等这些乐器。那么在清末的时候呢，主要流行在北京城东南的一些十几个这样的寺院里面。把这个流派呢叫做经音乐。 那很多朋友说，那这个经音乐为什么说它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啊？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往后挪一挪。那说到智化寺，很多朋友去过，很多朋友没去过。这智化寺啊，山门不大，但是里头啊我觉得高得上啊，因为啊，我曾经也是因缘巧合到那儿去采访，然后进了鹿米仓胡同。鹿米仓胡同在哪儿呢？就是朝阳门和 建国门 之间，它距离二环就200米啊。但那个山门非常的低调啊，它是北京城规模最大的明代的木结构建筑群。 没错， 我们说这个木结构建筑群，故宫您肯定去过啊，但是明代能够保留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一会儿跟您说为什么能保留下来啊。那么这个智化寺是谁呢？就刚才亚蕊说的这个王震，这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对， 打他那儿开始就是太监专权就开始了。我们都看过一部电视剧，没看过您可能也扫过两眼啊，这电视剧去年演的叫《女医明妃传》，是吧？这里面有两个皇帝，一个叫朱祁镇，一个叫朱祁钰啊。这个朱祁镇是霍建华演的，朱祁钰是黄轩演的。这明朝呢比较奇葩，是一个奇葩的朝代啊，从皇上到大臣都是这样的。他有16个皇上，但是有17个年号。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两个皇帝身上啊。他们俩是兄弟啊，是异母兄弟啊，就是不是一个妈生的，关系很好。我们说这个哥哥啊，我们说这个明英宗朱祁镇，他当年呢因为小的时候是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智化寺的这个男主这个王震啊一起长大的。王震呢家里在河北的玉县，王震是一个有文化的太监，他不是从小入宫，他呢是挺大了啊，因为这个那时候考这个秀才不中啊，比较抑郁比较郁闷，所以就来到了北京。那其他途径不可以，他就 自己自宫来到北京做太监了啊。但是他进了宫之后，他也不是说做粗使的这个太监，他是教太监的礼仪，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有机会成为太子的伴读，而且从明宗再往上数，他陪伴了三任皇帝。 对 啊，明宗是他看着长大的，明宗对他有依赖，甚至是有崇拜的这种成分在里头啊。当然这个三阳已经去世了啊，太后也不在了，那这个时候英宗和这个王振的关系就更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土木堡之变，历史上土木堡之变是在1449年， 对 啊，当时所有的历史都说王振撺掇英宗，是吧，你本来就打不过人家，结果呢你还要御驾亲征，这个我们说明朝的皇帝奇葩嘛，御驾亲征就去了啊。结果这个御驾亲征的结果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了，这个明英宗被瓦剌给掳去了，没有皇上了，这怎么可以呢？那就立了他的弟弟，我们说这黄轩演的叫朱祁钰啊，朱祁钰年号景泰。这个时候在遥远的瓦剌啊，那时候蒙古，他就变成了这个太上皇了，这个也很苦恼。但是他被抓去之后啊，说凛然大气，并没有丢了明朝天子的脸。实际上我和这一些老师交流的时候也说到了，因为瓦剌就是把他当成皇帝这样去奉养的，所以他自然也没有失了颜面啊。待了一年之后，瓦剌觉得啊，你们还带这样的啊，过了期的皇帝你们不要了啊。结果这个朱祁镇就回来了，回来了呢，那这弟弟说，你御驾亲征，你当时那么冲动就走了，今儿你就家底儿啊几乎让他给败掉一半，明朝的家底儿，那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然后这弟弟说，那我不能就这么就还给你，是吧，就把他哥哥等于软禁了。软禁在哪儿呢？软禁在今天我们南池子，再往北走啊，然后这个往东拐有个叫普渡寺的地方，他在那儿待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弟弟呢就一直当皇上，当皇上这个身体也不大好，加上他弟弟的这个孩子啊，就是说明英宗的侄子死了，这皇位无法继承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明朝历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叫夺门之变。这个时候明英宗啊杀了个回马枪，我当了两任皇帝啊，他是明朝的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所以明朝有16个皇帝，但是有17个年号，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再说这个土木堡之变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精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王振关系的王振，他不是和明英宗一块去了吗？他在战场上被瓦剌的这个人给打死了啊，所以他就没有回来。我们的这个智化寺啊，原来就有，我们说土木堡之变是1449年的发生的，那么我们的智化寺是1444年就已经建成了。 对 啊，按说明英宗应该很恨王振，是吧，那个你不撺掇我，我能去吗？我能做了八年的太上皇这么的憋屈。但是英宗回来之后啊，把王振的家庙，我们说今天的智化寺，大大的翻修了一下，所以历史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的是王振就撺掇英宗去了吗？真正是他在回城的这个路上，还要到家里想衣锦还乡啊，显摆一下，是吧？故意走这条路吗？怕后来又觉得怕这个踩踏了自己的庄稼，又改变路线。按说不会如此的愚蠢，但是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只有王振死去了，那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不会是后来的英宗。我是堂堂天子，我虽然那时候只有20岁，但我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从他后来去用心的修建王振的家庙，用心的去纪念他，就可以证明其实他心里是有愧疚之感的。那么历史的真相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王振是背了这个黑锅的。那么在王振的家庙里啊，为什么会和精音乐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我去采访的时候，当时领着我这个游览智化寺的是我们的智化寺精音乐国家级传承人，叫胡庆学。我们一起走到了智化寺的如来殿万佛阁，然后他就说到了，诶，我们在这儿曾经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乐谱，我们来听听现场的这段采访，你对精音乐也许有更深刻的认识。 1953年，我们的第26代师傅法广，在这个经橱里边发现了清代康熙33年的第15代译僧永乾祖师抄的音乐腔谱，经橱里发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谱。 其实智化寺是和一个音乐结缘的这么一个寺庙，是吧？那这个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它据我们历代祖师讲，自从建庙之初就有音乐相随。相传呢，就是建寺者王震，他把宫廷的礼仪音乐移入到智化寺中。因为这个最有可考的历史，后边还有一个偃月胡同。偃月胡同，偃月胡同就是明朝这个教坊乐工的一个集散地。也就是明朝的那些在宫廷里服务的这些个文艺工作者，他们都在这个偃月胡同工作。王震的那时候权倾朝野啊，非常有权有势，他非常有可能把这个直接把教坊乐工直接到招到寺庙里来供他享用。但是据我们那个音乐研究所的向阳老师啊，他研究一个品官加庙制度，王震官居四品，家里许可养乐队，不是偷来的音乐。 官居四品，家里是可以有乐队的。 他明朝有一个那个宦官加庙制度。然后呢，这50年代搞音乐研究会，经音乐研究会，经音乐被发现之后，就是法广师傅就在这个如来殿的经橱里边，他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个经橱里边一本乐谱，就是清代康熙33年，我们第15代祖师荣乾手抄的音乐腔谱，现在保留至今。 那咱们把它演奏了吗？ 现在我们还演奏着，上面有一共有39首乐器，我们还能演奏 啊。可能很多东西没有了啊，但是这个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它留下来了哈。这是在现场采访智化寺经音乐国家级传承人胡庆学先生啊，他在这个智化寺的这个如来殿万佛阁里边走边给我讲的。大家听过这段录音，可能对经音乐大概的有一个了解。那我们说经音乐是活化石，是音乐的活化石啊，它得以能够保留到现在。亚蕊给大家解释一下，讲讲。 好的，我们智化寺经音乐啊，很多人都叫它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种哈。的确，从那个表面上来讲，我们原来的一些译僧呢，是说它是由我们智化寺的历代祖师这样传下来，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哈，是由这个王震从宫廷里面引入智化寺。实际上，这个可能也没有史料这样明确的记载过。那事实上，我们从经音乐它现在留下来的曲牌去分析，它的直接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南北曲。我们现在的曲牌很多名字和那个时候是相通的。我在书里面有一页介绍了， 对， 就是 对比了我们经音乐的曲牌还有元曲的曲牌。 对， 非常非常的相近， 对，有一个对比。它的曲名包括连曲子的顺序都是一样的。那说明什么呢？有可能经音乐就是元曲在当时的一种器乐化的一种表现，所以那它的历史肯定比智化寺的历史还要早。 对 啊， 元代哈。 对，这是它和南北曲的这个学员方面哈。第二点呢，它和明代宫廷的确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联系。你从曲牌上，我们在那个明史乐制这个里面去查找一些明代宫廷礼乐用到的一些曲牌，和智化寺音乐是相通的。比方说滚绣球啊、醉太平啊，这些曲目都是相通的，包括连这个乐器，就是乐队的编制都是一样的，也是以管子、笙、笛子、云锣等等这些乐器组成的。那么乐队差不多的话，那它的音响效果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乐曲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是和明代宫廷音乐哈，只是一墙之隔。它的这个音乐上、风格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不能说那个时候王震就真的把宫廷的音乐带到了他的家庙，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这个经音乐非常非常的古老， 没错， 它和明朝的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错。 那刚才 这个胡老师啊说，当时在这个荆楚里发现了一个乐谱，这乐谱非常非常的古老了。 对，那个乐谱叫音乐腔谱，是由智化寺第十五代一僧叫荣乾这个师傅手抄的。当时呢，发广师傅他从这个荆楚里发现了这个以后，觉得非常珍贵，就拿给扎夫西老师看，扎夫西是当时那个中国音乐研究所然后他是一个古琴的老师哈，然后他看到这个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就像一种考古发现一样， 对， 然后他就拿给这个杨一流先生看，那经过他们的共同的这个鉴定呢，就发现这个智化寺金音乐的这种古老以及它现在保留的这种完整性，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学术评价。 对，这种发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啊，大家有机会真的应该去这个在我们京城里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北京文博交流馆，我们说智化寺，当你走到最后一个大殿的时候啊，你进去那个荆楚从地下一直排到天花板啊，它是按这个千字文这个序 是的 排上去 的。那我们刚才说这个一僧啊，他可能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拉开了一个荆楚，然后突然看到里头有这么一个东西，如获至宝。我去采访那天啊，赶上你们这个施工没有对外开放，我觉得真的是因缘巧合，我这个特别有幸啊，带着我也把那荆楚拉开了。当我听到那样的声音，我看到荆楚上布满灰尘的时候，那种历史的穿越，包括我推开那扇570年前的那个门，我问哎，这门是当年，他说是当年， 是 那个声音啊，真的可以带你穿越时空的那种历史感。刚才亚蕊也说到了啊，第十五代一僧，第多少代一僧，现在我们智化寺金音乐传到了第27代一僧，其实从头开始应该是从明朝开始的，是吧，第一代第二代一直传到了今天。我们说它被称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种，它之所以是活化石的这个样态，源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的这种封闭性和保守性。如果每个人都学然后再去传播，它可能就走了样了。 对， 因为它传播的这种特殊的模式使它原来的这个面貌没有发生改变，或者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那它是怎么传承的啊？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有封闭性和保守性的？ 对，他们一僧之间的互相的这种传承呢，的确是非常封闭，而且他们都愿意呢，让自己的家里人、亲戚，这样的小孩过来学。过去的人呢比较可怜，不像现在我们医疗条件这么好，小孩子得病啊，他要是治不了呢，就是家长就会把他们许到庙里， 对， 说你出家吧，你出家呢或许这个菩萨保佑你啊，然后能健健康康，你只要健健康康就父母就踏实了，然后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增加了这个寺院里的这个香火嘛，然后他们到了寺庙里呢，像到智化寺啊这种寺庙里就会要学音乐，然后这我想呢，你当时也应该是要介绍的，因为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啊，好多都是这个亲戚，像侄子呀，然后这种叔侄的这种关系在这里面就很多。 对，其实我们最初智化寺的这个一僧有不少都是年纪很小，我看书里的内容啊，7、8岁就进来了， 对， 就是因为医疗条件不好， 对， 没有办法了，那父母最后只能祈求上苍。我记得我去东岳庙采访的时候啊，东岳庙最后一任主持叫傅长青，也是这个状况，就住在那个深路街那儿，没有办法治不好了，那母亲就来到了东岳庙，说我如果好了，这次孩子真的好了，我就情愿他一辈子在这儿当道士。 对， 那他就后来就一辈子都在那儿当道士啊。过去的那个生活不堪回首，跟今天比啊没有办法比。在这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书上这是第25页就说到了，有的寺庙我们经常比如说僧人挂锡 是吧？嗯，唐僧是有个西帐的，对不对？挂西啊，或者是挂单和尚、嗯。那不是所有的寺庙你都可以去挂单的，你是能看出来的啊。那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这本书里写到的啊，在中国佛教史上存在着子孙庙或者叫子孙院和十方丛林两种制度啊，就是子孙庙和十方丛林什么意思呢？子孙庙的庙产由庙主私有，师徒相传，一般规模不大，有点像我们的智化寺，是吧？那十方丛林的庙产则属于公有，凡是佛教徒都可以在这里啊，通过一定的手续挂单居留，一般规模是比较大的。那十方丛林可以传戒，但是不能收徒弟，像智化寺啊、广济庵啊，就属于这种子孙庙的性质，就是不收挂单和尚。这也在某一个侧面保证了我们精音乐，就只是我们这群人大家来传承，别人来学我是不会教授给你的。 是的是的，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保守的。其实当时传承智化寺精乐的人并不是很多，在城东城南这十几个寺院里也就那么几十位僧人。 那他这个传授的模式也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才使得这种音乐能够完好的保存下来。那究竟是什么模式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在北京城有一种古老的音乐叫京音乐，它传承着唐宋遗韵，穿越历史，独自盛开，它被称为音乐的活化石。京音乐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座古老的寺庙中悠然奏响，这座寺庙就是位于鹿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京音乐因何而得名？它来源于哪里？京音乐和智化寺有着什么样的前尘过往？古老的乐曲为何穿越几百年的光阴仍然可以完好保存？为什么说京音乐听的是繁衍而不是热闹？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北京文博交流馆编写的京音乐研究与欣赏，带您一起走进古老的京音乐。 北京时间11:2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您推介的这本书来自北京文博交流馆北京智化寺管理处编写的京音乐研究与欣赏，我们带大家走进这种古老的京音乐。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业务部的主任王亚蕊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京音乐是一种古老音乐的活化石，因为它完好的保存下来了，没有更改自己的容颜和面貌，走到今天，是因为它传播的模式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智化寺属于子孙庙，就是不接受挂单的和尚，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在京音乐的教授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那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亚瑞给讲讲。 给大家介绍一下京乐的这个传承方式哈。我们现在学音乐啊，你可以放录音，可以反复听，对着谱子你练就行，是吧？但是咱们京音乐的这个公车谱啊，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记谱方式，它必须是要口传心授的。也就是有点像古琴啊，师傅唱一句，学生学一句，然后今天也许学个三五句哈，明天接着学，一首曲子可能要学很久。那么他要把这个曲子要熟背熟记，完全的学下来以后呢，你才能在乐器上把它演奏出来。所以京音乐的这功夫啊，全花在背谱上了。这也是京音乐非常难得的一点。我们现在传下来的这些音乐为什么要叫活化石呢？是因为它和当初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跟300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对，我们康熙年间的刚才说到的那本谱子，我们现在唱的时候依然是能把它唱下来，跟我们现在的唱谱的方式一模一样。 那说到这种击谱方式，很多朋友也了解啊，弓扯谱。 对，弓扯 谱。扯是那个尺。说到这种非常古老的乐谱啊，还有一段传说，这传说也挺有意思的啊。具体它的真实度，我们不能说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是方便您记忆啊，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弓扯谱，那个尺读扯，它的发明有一个传说。我们把书翻到了56页啊，这传说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写到，古人学唱歌或者乐器的时候，没有谱子，只能口口相传，一句一句的跟着学，这样很浪费时间。唐朝有个吹笛子的好手叫梁正康，他也是个学艺出众的啊，他也是个手艺出众的裁缝，因此呢，登门向他求教的人就挺多的。这个梁裁缝教人吹笛子，觉得口耳相授的方式相当不便，既无法跟徒弟们说出音名，也无法将音符记录下来，他没有对策，很苦恼，所以呢，就一人坐在天井吹笛子，发泄心中的郁闷。突然有一天，这个梁裁缝又坐在天井吹笛子的时候，跟他学做衣服的一个徒弟居然和着笛音反复背着裁缝量尺的口诀，这口诀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有弓扯谱的那些记音的字了，大家听啊。上尺量肩宽，中长量体长和体围的，然后他背的时候当然括号里没有，他这么背的，上尺中长和四叶啊，上尺中长和四叶，就上尺呢是量你的肩宽的，中长呢是量体长和体围的，和就是量这个可能是裤腿的啊，四叶量的是裤长裤管四叶大小。然后这梁裁缝当时听完之后就灵机一动，说诶，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记谱呢？然后就用这个上尺中长和四叶这七个字儿啊，作为七个音名，后来演化成流行于民间的弓扯谱的技法。当然这弓扯谱具体的这个音名和它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吧，很接近， 很接近， 对，就让这个传说就感觉有点像真的似的， 就把它进一步的合理化了。 对， 当然弓扯谱的扯也是尺子的尺啊。 对， 其实亚蕊是学音乐的，他是可以唱弓扯谱的啊。我们准备了两段京音乐，刚才放那个叫 喜秋风， 喜秋风，我现在放的叫清江引，是吧？这都是非常古老的曲子了。 对， 咱们先放一段，然后让亚蕊给唱一唱 这个记谱方式大家可能认识五线谱，认识简谱，弓扯谱可能不是人人都认识啊。我们来听一听这种古老的音乐。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啊，就是京音乐里这个曲牌叫清江引的这个曲子啊，它属于笙管乐。大家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乐器是什么，或者你只知道几种，但是你大概能了解这种乐曲音色的感觉。那亚蕊给唱一下啊，唱一下，然后给大家讲讲这个弓扯谱。 好的。刚才放的这首呢就叫清江引。它其实在那个书面记写的时候啊，古人都是用毛笔写，是从右往左这样竖版的去书写哈。然后谱面上会写四上上五六公六公尺上这样的字，右边呢点着点儿，点两个点儿，每点两个点儿的地方呢就是板，就是重音的意思。这就是弓扯谱的一个特点。我给大家唱一下哈。 我把音乐拉低点哈。 啊，寺上上无聊公，聊公池上寺啊，聊聊上上聊啊，聊上上聊啊，公聊公池啊，寺上上无聊公，聊公池上寺啊。 我听亚蕊唱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个音乐能穿越几百年来到我们身边，有无数的医生每天在唱。 是的， 如果他们不唱，这个音乐就留不下来了。因为刚才亚蕊讲了，口口相传，是吧？其实我们留下来的曲子有200多首，但是能够演唱的有40多首，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我们26代的一个医生本心师傅他总结的，难学易忘少人知。曲子篇幅又很长，然后呢，以前又没有录音机，你必须靠死记硬背，而且要经常的演奏，才能把这些曲子能保持它不忘。所以就是经常演奏的那些，就被留下来了。 然后那160多首为什么没有被留下来啊？因为我们刚才听亚蕊在唱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自己给自己打着节奏。 对， 你打就是比如说拍桌子，那是不是带点儿的地方？ 对，这个就是板 重音嘛。 对， 是吧？ 对， 是板。那宫城谱的这个特点，包括我们京音乐的特点啊，就是那160多首它留下来的只是音乐大概的一个 框架。对，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宫城谱记录的一种特点。它只记骨干音， 对， 它只是起一个提醒的作用。不是像现在的简谱可能要把每一个装饰音都给你记出来，包括节奏的长短。但是宫城谱呢只记板，然后又只记骨干音，所以非常简约这种方式。 就具体应该怎么找节奏或者说装饰音都不知道。 对，只能靠师傅给你口口相传。 就是你刚才唱的时候，除了那7个字之外，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种就叫阿口， 阿口。 在京音乐里面， 就是它很华丽的点缀哈。 对，如果没有这个阿口，这个东西就是很干的一个旋律。 对 对， 所以阿口没有记录，只能口口相传。所以也导致了现在我们只有40多首啊，是可以被智化寺第27代医僧表演出来的。 对， 但是这40多首也非常难能可贵啊，可贵的是它保留下来了。那说到这个宫城谱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叫清江引，我们发现它的曲牌其实也比较文学化哈。 是。 这40多首都在什么时候演呢？比如说京音乐，我们说它是来源于宫廷的。那其实我看书里也记录了，也不仅仅比如说是这个明代的皇帝他那个办一个大沙龙宴请谁，这个时候这个演奏，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他也在演奏。在什么时候演奏呢？ 对，就像主持人您说的，在宫廷音乐的这个角度呢，它是在比方说宫廷宴享，就像刚才您说的大沙龙这种场合，包括一些迎接的一些场合，这些吉庆的场合去演奏的。那么在他到了这个寺院的这个体系呢，到了佛教音乐的这个体系呢，是用于一些宗教仪式的。他有一套很长的这种仪式化的东西，那他有他自己的规定，什么时候要演音乐，演什么他都是有规定的。 对。包括比如说生死啊， 对， 什么时候告别的时候演什么， 是的， 是吧？ 是的， 都不一样的，整个那个流程都不大一样啊。 是。 那说到京音乐，刚才我们能听出啊，它里面的这个音色，你一开始听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吵，是吧？但是其实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啊，就一个乐僧说过，他说京音乐听的是板眼而不是热闹。就怎么通过这样我们现在听来有点喧闹的京音乐当中，你能找到板眼而不是就是闹闹的一片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在北京城有一种古老的音乐叫京音乐， 它传承着唐宋遗韵，穿越历史，独自盛开。它被称为音乐的活化石。京音乐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座古老的寺庙中悠然奏响。这座寺庙就是位于鹿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京音乐因何而得名？它来源于哪里？京音乐和智化寺有着什么样的前尘过往？古老的乐曲为何穿越几百年的光阴仍然可以完好保存？为什么说京音乐听的是繁衍而不是热闹？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北京文博交流馆编写的京音乐研究与欣赏，带您一起走进古老的京音乐。 这个京音乐是笙管乐啊，虽然听着很热闹，你乍一听觉得其实好像没那么好听啊，因为它古老啊，我们可以尝试着去体会它内在的那种美感。我们说欣赏京音乐的时候，听的是繁衍，不是热闹，不是它最初给你的那个感觉。就像你去看一个人，你如果以貌取人，觉得哎呀，是吧？很好看，但是你却很寡淡，或者说相貌平平，但是你后来发现它历久弥新，像酒一样越品越醇。京音乐可能属于后者啊，我觉得很多艺术是有门槛的，经典的东西初看好像都不是特大眼啊。那咱们听听它的板眼，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它的板眼啊。我们还是放那首清江引，你看它是以鼓开始的，我们来听啊。我们看这首，听这首京音乐，它是以鼓开始的啊，然后就进入这种笙管乐的这种状态了， 合奏 的状态了。那它里头都有什么传统的乐器？给大家介绍一下。 领奏的乐器叫管子啊，它在历史上其实就是著名的篦笠。 篦笠啊，这个篦笠从哪儿来的？ 从西域。从西域 还不是咱本土的乐器， 是我们在那个敦煌壁画里能看到很多这个吹篦笠的这个形象。 这个篦笠这个管子长什么样呢？长啊不到一尺。 对， 我觉得就是姚明一掌长吧。然后呢有几个孔上面啊？ 我们智化寺的管子是前面七个孔，后面两个孔。这个也和宋代的这个管子的形制是保持一样的。管子是木质的管身，一般是硬木制作。然后它的哨子呢是芦苇做的。 对 啊，然后用吹这个哨子，然后发出这个声音呢有点悲凉。 对 的， 比较苍凉的那感觉。 对对，它很有感染力。所以就是历代一直是这个笙管乐，一直是拿它做这个领奏乐器的。 别看它长得小啊， 对，它的个头最小，但是声音最大。 声音最大。 对。 这是我们说主奏乐器叫篦笠。 对， 这两个字是竹字头的啊， 竹字头。 从它的字形我们就能看出来，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古老的，也叫篦笠啊。 对， 因为声音悲怆辽远，沧桑。那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笙。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乐器了， 来自本土了啊。 对。 笙的音色的特点是它在整个乐器乐队当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它是一个和音乐器。笙这个乐器在最早的时候就被叫做和。它的特点就是融合， 他那个声音也很清越， 嗯， 然后你要是整个乐队在一起演奏，你好像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没有他不行，而且他也是一个定音乐器，嗯，因为声是固定音高的，管子要随着声的音高去找他的音准， 哦， 所以声也很重要，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竹笛。竹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乐器， 嗯， 在芝华寺音乐里面它起到一个加花，让你觉得这个音乐很灿烂很辉煌的感觉， 嗯， 就是它 华丽， 哎呀，华丽这种感觉就是它的这个 竹笛， 对对对， 嗯， 接下来还有云锣， 云锣， 云锣是一个就三乘三这么一个九宫格， 虽然叫九音锣，但是上面有十个小锣， 对，在最上面顶上还绑一个， 嗯， 叫就这个十面小锣啊，叫云锣，也叫云鳌，它也是这个一个打击乐器，它是铜制的打击乐器啊，也能奏出这个完整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啊 啊， 所以它的厚薄是不一样的， 对 对，因为它有音高的差别嘛， 对， 是吧？ 嗯 嗯，它的音色也是比较清亮的， 对， 嗯 嗯， 这是云锣， 这是一个特色乐器， 嗯， 在里面起这种装饰的作用哈， 嗯， 这还有一个就是也很重要是鼓， 对，我们看《清江引》开始的时候就是鼓， 对， 好像鼓一开始，好像每个乐曲前面都是鼓， 都是它开头， 嗯，鼓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嗯，它有固定的点儿， 嗯。 然后它什么时候一落，哎，咱们这个管子就得起了，管子是这个 稳定节奏的， 对对对， 或者说我这个演奏要开始了， 嗯， 就是庄重的开始啊， 对， 就大家要静下来了， 对 对 是这样一个作用， 作用， 嗯，这是说到了鼓， 嗯， 那这是比较主要的几种啊，像其他的 比如说还有磬是吧， 对， 嗯 嗯，磬也是起到一个肃穆清场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不参与这个合奏， 嗯， 它只是在开场的时候 比鼓还往前， 对， 我们开始了啊， 嗯， 别说话了， 对， 是这意思， 进场的作用， 嗯，磬，包括我们去寺庙里头啊，一拜一拜的时候旁边也会有僧人啊道士啊敲一下是吧， 对， 那个叫磬， 嗯， 还有一种比较小的叫撑子是吗， 嗯，锅子， 锅子，哎，不是，就这种，这叫什么呀，一个金字旁加一个 当， 哦，当子， 对， 当子， 当子， 这是多音字是吧， 当子， 秉称的称，不是这称吗， 真是，还真是秉称 哎呀我没有念成秉当啊人家这念称子，在这里念称子啊， 当子， 当子， 当子， 啊，当子， 嗯， 当子， 对， 这当子是干嘛，当子长什么样呢，嗯，就有点呗，直角啊，两个木棍拼成一直角，然后中间，嗯，这个直角中间挂一小锣， 铜的小锣，对对对， 这我都不敢读了，当子是干嘛的， 对，它只有一个音高， 嗯， 包括后面您看到的铙钹钵子，嗯，这些都是一个装饰的乐器，嗯，它没有音高，就是 就一个声， 对， 就是比如你可以强弱， 哎， 但是你不能奏出音高， 对，它起一个烘托气氛的作用， 哦，嗯，还有镲是吧，都是这个意思， 对， 哦，嗯，这是我们说声管乐器啊，嗯，我们精英乐里常见的几种乐器，如果一个完备的精英乐乐队出现的话，嗯，它需要几个乐声组合呢， 至少要过去哈，如果是双编制，至少要九个人， 哦，九个人， 对，两只管子， 嗯， 两个声，然后这样都是双的， 嗯， 然后一个鼓 啊，一个鼓， 对， 啊， 对， 但是因为现在人才紧缺啊，我们可能精简了，比如说五个人就差不多， 至少要五个人， 至少要五个， 因为最少要五样乐器 啊， 哦，对， 嗯， 所以说怎么欣赏这个金音乐呢， 嗯， 有的人一站到我们那个展厅里面哈，啊，乐队开始演奏的时候，他可能第一印象是觉得声音好大呀，这个音量特别大， 嗯， 然后我想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的历史上的这种条件也是有关系， 对， 我们现在 没有扩音设备， 对的，没有扩音设备，那他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乐器啊， 他想呢， 对， 响器嘛，你看那镲， 对 吧， 都是音量特别大的乐器， 就是当当的， 对对对，但是你听多了呢，你可以走到院子里去听哈，听多了呢，你能听到它音乐之间，它我们中国独特的这种这种 审美的表达， 对，没错没错， 嗯， 你像管子它是领奏，它是奏主旋律哈， 嗯， 声和笛子是伴奏，然后他们在互相之间有这种追逐，然后有这种层次， 对， 并不是大齐奏， 就是啊，谁想咱比谁想， 对对对，不是像合唱然后大齐奏， 它是各司其职， 没错， 然后烘托主要的， 嗯，它有一种延绵不绝的这种效果， 所以下次听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说我就离得近近的， 对， 那想着呢，过去皇上也没离得近近的听是吧，走在院子里享受一下皇上的感觉 然后细细的感觉它所谓的板眼，找一找哪一种乐器，比如你听到了管子，你听到了声，你听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咱们说这鼓啊磬啊，这肯定都能听得到啊，然后慢慢的找，哎，哪些是华丽的装饰，哪些它在强调一个它的内容。其实四十首曲子它也在有不同内容的这种侧重，比如说我们有春夏秋冬， 对 吧？你看五百多年前人们是怎么表现春夏秋冬的，其实和你是有古今的这种连通的啊。说到京音乐，我们说它流传下来很不容易，因为经历过66年到76年这样一个时代啊，包括后来因为学这个难以维持生计。 是， 其实历史上真的还有一次因缘巧合能让这个音乐能够流传下来。亚蕊用简单的话给大家梳理梳理，其实我们今天能听到它三生有幸， 是 它可能很有可能真的就有一天就没有了，但是它之所以伟大，它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因缘际会它留下来了啊。 没错， 给大家梳理一下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简单说说。 确实是我们现在能听到这样的活化石乐种啊，真是机缘巧合。50年代的时候啊，一僧当时都要求他们还俗哈，他们当时也就是十几岁20来岁，然后就走入社会找工作，所以这个音乐就随着他们的那个流失就流失了。然后当时呢，在他们流失之前，扎夫西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如来殿，我们法广义僧给他展示了这个我们康熙年间留下来的谱子，他发现了这个谱子以后，马上就喊他的这个同事杨荫流先生。杨荫流先生是谁呢？也是发现二泉映月的这个老师啊。然后他们就对这个京音乐赶紧进行了一个采访，当时寺里面还有几位僧人，然后他们把他们当时京音乐的一个保存的情况啊，包括这些音乐的一个特点呀、写了一本这个调查报告。这是对京音乐的一次抢救性的一次保护。包括他们还把他们请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啊，然后请到这个录音棚里面给他们录了很多曲子。 就是他保留下来。 对，然后这是50年代，当然后来他们走入社会以后就散失了。那么一直到80年代是由北京市佛教协会他们那边开始组织这个僧人回来，回来那个重新的去排练，包括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些老师也去跟这些义僧去学，然后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北京市佛教音乐团，然后他们呢走出国门，87年左右，去德国啊、瑞士啊去进行了巡回的演出，反响特别大，当时我们本心师傅说的话，那过道里都坐满了人，外国人对这种音乐是觉得非常的惊叹的，那么就是也在又过了2年呢，我们智化寺这一边呢，当时成立了北京，成立了智化寺文物保管所，我们所里也对这个京音乐就是产生了重视，当时把这个义僧呢请到我们智化寺这边又来传承，但是也看到他们都年事已高，当时都60多岁，然后又一次非常的机缘巧合，90年的时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次北京市文物节这样一次活动哈，然后就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第27代传承人，他们当时只有15、16岁， 对，他们那个民间的那个传统古代的音乐啊，和这个京音乐， 对， 有特别特别多相似的地方， 是的，是的。 然后当我们智化寺这头啊，就是处于一种发展的困境、传承的困境的时候，这几个孩子出现了啊，当时他们也是。说追风少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也都是18、19岁，包括领我参观这个如来殿的现在的智化寺京音乐的国家级传承人胡庆学先生，他就是那些孩子里的一个， 对 啊，他一直坚守下来啊，当然中间他也回过就是屈家营，因为20多岁了，家里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丁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他在这个智化寺没法生活，是吗？生活的这个补贴很少，所以他又回家啊，自己，我说你那时候干嘛了？他说我那时候开大货车， 对。 然后他说开大货车的时候，我仍然在想着京音乐。然后有一次就是是法广师傅嘛，就把他叫回去了，就是我们要录一张 CD， 你们回来吧。 本心师傅， 本心师傅哈。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那次回去改变了我的命运。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看本溪师傅看我的眼神儿。他说本溪师傅那么老了，可是他那眼神里是希望我能继续学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我已经娶妻，我已经生子，我已经完成了，就是村子里我父母让我完成的这种人生任务，那我要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他就回到了智化寺继续学习和传播京音乐啊。他就是现在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的传承人胡庆学先生。 对对对， 所以有机会真的离咱不远啊，去智化寺听听这种古老的音乐。我们要问问亚蕊什么时候去能听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放时间，是从周日从周二到周日，也就是说周一休息，然后每天呢上午10点下午3点都有这个京音乐表演。 多长时间？ 大概1刻钟。说我们的传承人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哪一进院子里？ 在第二进院智化殿里头。 智化殿哈，我还没有去听过。 是吗？ 我采访的时候施工嘛，没听见啊。有机会一定去听， 一定请您去 啊。而且这个和你们杨馆长，他经常发朋友圈啊，春华秋实，各种花也很美啊。大家走进那个院子，因为非常古老嘛，你走进北京比较古老的这个寺庙，我们说它是明代的嘛，1444年的，因为沧海桑田，我们外面的地在不断的升高啊，你的盖房子，但是你进智化寺，你噔噔噔得下几个台阶， 对， 大概下1米左右，下的越深，说明这个寺庙越古老啊。而且智化寺有一个特点啊，它所有的琉璃瓦都是黑色的， 对， 它有特别特别好看的文物，有壁画，有音乐，啊，转轮藏，镇馆之宝，还有这个藻井，所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啊，我觉得试听，整个的都可以满足啊。那节目的最后，亚蕊送我们听众一句寄语吧。 好的，我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机会，了解像我们智化寺京音乐这样的，多了解这样的传统音乐，然后我们去从中发现，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文化价值啊。 那给大家推荐哪两本书？说说书名。 一本呢，我今天带了两本，一本是我这本白书，我们叫姊妹篇吧，是一本那个介绍我们智化寺的 古刹智化寺啊，这本书我有， 对，这是一本图册，里面有图有文。 好，不具体介绍了，那本是什么？ 是田青老师的《禅与乐》。 好，都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